手林平的名字一直和体育有着密切的关系，为我们的今天喝彩是一首由谢成强曲、林平首唱的通俗歌曲，歌曲富有青春活力和时代气息，动感十足，表现了青年人潇洒浪漫、乐观自豪、相互关心的精神风貌。我中华是作曲家徐沛东为韦唯量身定做过的一首歌曲，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乔羽和徐沛东为在广西举行的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开幕式大型文艺表演而创作的主题曲。当年由韦唯在全运会开幕式上演唱之后，从此由南宁唱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 句话，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 爱我中华， 坚韧寒气不化， 爱我中华， 坚守我们的国家， 爱我中华， 中华雄姿英发， 爱我中华， 五十六族兄弟姐妹，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 爱我中华。 记忆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在记忆的歌声中畅游。从运动员投身娱乐界的名人不在少数，足球运动员傅玉斌是最早一批吃螃蟹的明星。一曲让世界都知道，让大家彻底了解了这个足坛名将在歌唱方面的功力。傅玉斌现在自己也办了一家影视公司，曾经作为球员的傅玉斌在足球之外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真心准备好，青春是年少时就开始奔跑，生命中谁都需要有个目标， 我明 欢呼胜利的拥抱，每一种期待你旧的心跳，终于感到成功的希望，别忘了他，你是我们的骄傲。谁在雨中 雨中燃烧， 谁在风中风中舞蹈， 梦想前面 风中，风中舞蹈，梦想前面就在今朝，让全世界 毕业于北京艺校，并曾在法国世界未来杂技节比赛中获得金奖的沙宝，以前是一位职业的杂技演员。进入歌坛后，他凭借一曲《暗香》声名鹊起。今天节目最后为您送上沙宝亮的另外一首代表作《一三一四》。胡月代表编辑蔡涛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 用一生一世爱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欢迎您继续收听。 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爱是没有带走了寂寞。